到 了， 敌我负了抗三皇之兵，押解16万龙一岗运往长安，看前面已是冀州长野林，此地万尺相马，你我弟兄要小心谨慎。 好，大家小心。 全师们，全 师们，三心人。 来到长夜岭， 埋伏了。 说是杨林到此，原来是他的干儿子呀。叫那杨林老儿前来受死。 吴家父王坐镇登州，我也曾前驾。 怎么讲？我也曾前驾。 喳喳喳喳！哎呦，我白来喽！ 哎，让留下饶儿难不辞。 看看见，看见， 见了没有？哦。 天地藏在夹墙之内，千万不可吃透露无面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回得庄去，俗备丧事一棚，命何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道念经，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。 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。哎， 为了贤爹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亡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。 好，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中了。哎呦，速去备办胡延龙。 胡延龙，胡延龙。

二爷回来了， 安哥， 小新人来了。 哦，二哥， 慢上， 慢着慢着，一人不是客，宾朋快张罗。 宾朋都来了吗？ 来了，二哥听了， 听讲， 连日好力士，客来一阵风，人人备受礼，个个问秦琼，有的是红须汉，也有美英雄，高矮和胖瘦，道长遇书生，各把衣冠整，齐到尊府中，尊府中。 家姑你 好，家家老师也 啊，小弟告辞。 秦二公， 有 为了啊！

何罪之有？二位何曾到心腹拜寿？ 哎，徐县长，您怎么了？我们哥俩不到心腹拜寿，怎么这众哥们在此喝酒呢？ 是啊，徐先生，您素来自比诸葛亮，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？ 真格的，本家哪儿去了？ 家中有事。 家中有事？ 真是， 哎，真是身在公衙内，般般不自由。想秦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，对人好义气，可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陆林，行侠作义，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？ 嘿，秦二哥样样都好，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。 哎，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，却与我们陆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，长寿酒，一起牵着手。 日月星辰一起，战胜梦。

班一时变老，老都行了我知晓，也算心中一大老 了不了啊。 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。 司令， 大家在这床上记议。 此岂肯先帝放他过去，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，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。 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天王 听听。 听众朋友，李少春、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《响马传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